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姜文达，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我今天要读的是《大学》。在读过的众多经典中，《大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大一懵懵懂懂跟着师兄师姐们读，到大三站在经文讲堂上带着200人一起读，中间的心路历程满满的都在这一本《大学》里了。正心、诚意、修身，我在一点点努力着，也在一步步前行着。2018年对我来说是转变身份的一年，一年之后我将从一名学生开始学着成为一名老师。对于未来所有已知的未知的挑战，希望作为教师的自己能够一直坚守心底的热爱，在这一生中都能够做到对内修己，对外达人。好，接下来给大家读一段《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民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谜案重重。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刘胡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口干舌燥，闭着嘴。彭越也完成了验尸，缓步走上了大殿。杨玄之问：“如何？”彭越沉声说：“确实是乱刃分尸啊，下手极为残忍，血果断筋呢。”杨玄之微微点头，对刘胡说：“好，辛苦你了，且下去休息。这几日便在寺里休息吧。” 在寺里？ 刘胡一愣，跳江起来：“那可使不得呀，大人，小的还得做买卖呀， 那寺里如何是好啊？” 杨玄之笑了：“明暗突发，非同小可，若有疑问再找你询问啊，你且宽心，这几日的损失我自会命人补偿于你的。”“ 好，那得多谢大人了。” 刘胡十分的高兴，左一起身而去了。这个屠户刚刚走到门口，却见院中一溜烟的跑来了个人，一边跑一边的大声喊着：“大人，大人，可不得了了！”众人回头看，发现是那卖酒的刘白堕。自从入寺，命案连连。杨玄之命令军士，凡是入寺者皆不放出，故而这刘白堕一直待在寺内的杂役房安身。此人虽是个卖酒的，但颇有见识，是个热心肠，闲不住，就在寺里帮助军士干些杂物。这一回不知有何急事，跑得头上的汗巾都快掉了，和刘胡撞了个满怀。刘白堕见了刘胡，吃了一惊：“ 咦，这不是刘大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刘胡笑着说：“ 我原来是你这个罪死鬼，我也 一两年没见你的人影了，啥时候回的洛阳啊？”“ 我半年了，俺去找过你几回啊，没见你，以为你死了呢。”“ 你才死了呢。且问你，欠我的钱何时还呢？” 刘白堕插着手：“ 你看，又不是金山银海的，不过区区几吊钱吗？回头还你便是吗？” 刘胡摆了摆手，推着车子跟着军师去了。刘白堕笑骂了一声：“ 这个杂破财！” 说着三两步来到了走廊，扑通一声跪倒，对杨献之说：“ 大人呐，祸事了。” 说完眼光不由自主的放在了一旁的那堆碎尸上，他吓得尖叫了一声：“ 哎，果然呢，我说祸事，祸事，真的是祸事啊，这死的也太惨了。这不是法昌师傅吗？天可怜见的，你说一个俊俏的小和尚怎么会变成了一堆碎肉了呢？” 杨玄之冷缩说：“ 刘白堕，怎么了？” 刘白堕这才想起了正事，说：“ 是这样啊，大人，小的发现了一件怪事啊，不得不来禀告。 可是，佛流汗了。 什么？ 不是，是佛祖他老人家流汗了。 刘白堕指着外面说。杨炫之等人听得稀里糊涂。佛祖流汗了？佛祖怎么会流汗？ 杨炫之说， 胡说八道。 刘白都说，大人一点都不假呀，佛祖金像满身是汗，这可是凶兆啊。大人，俺早年就听过佛祖流汗，刀兵相见，果不其然，法昌小和尚被人乱刀砍成这个鬼样子。 别胡扯八道了，哪什么流汗，风雪大，落雪化水而已。 大人，真不是雪水，是流汗。 杨炫之打断了刘白堕的话说， 刚才那个刘胡你认得？ 当然认得了，洛阳城谁不认识这个刘大呀？ 独孤信听到这儿来了兴趣，怎么，此人很有名吗？ 哎呀，何止有名啊，前两年啊，他简直就是个圣人呐。 说到这儿，刘白堕还眨巴了一下眼睛。 什么？圣人？ 这一回大家可真是奇怪了，文人名士博学多才称为圣人都僭越了，一个杀猪屠狗之辈竟然是个圣人。 刘白多见众人不信说， 各位大人呐、对俺洛阳不熟啊，所以不知啊，且听小的慢慢道来吧。 彭越倒了一盏茶递给了他，刘白堕咕嘟咕嘟地喝完了，抹了抹嘴，然后正襟危坐说， 这个刘胡啊，住在城东归觉寺的旁边，兄弟四人啊，都是屠户，日夜是杀猪屠狗，他呢排行老大，都叫他刘大。刘家四兄弟都长得一个样，一身的蛮力，杀猪的本事啊，洛阳是无出其右的，而且卖的猪肉十分鲜美，故而洛阳人都喜欢买他们家的，生意之好连俺都比不上啊。此等买卖他们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吧。 各位大人可以想一想啊，死在他手中的性命何止万千呢？有好事的人说，他们兄弟四个干的是杀生的营生，总是要下地狱的，劝他们另作别业。还有僧人，多半是那些云游僧，也上门劝阻，照样被一顿乱棍打成猪头啊。后来征兵了，刘胡三个弟弟被掠走，据说都死在战场上了，只剩下这个刘胡依然是杀猪不止。可永安年间，这个家伙突然之间就放下屠刀，舍弃家业，让出宅子，做了佛寺，他信佛了。 杨炫之听到这儿非常的怪异，为甚呢？ 大人呐、有一天刘大呀，不知道从哪儿买了一车肥猪，按照以往那样将猪赶入了后院的猪圈，打算半夜起身杀猪褪毛，天明去集市卖，他就早早地睡了。哪知道啊，到了半夜，邻居听到他家后院有声音，那声音鬼哭狼嚎啊，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大家都以为啊是刘胡与一帮 狐朋狗友没事打架呢，就敲门相劝，哪知道刘虎提刀开门，一头雾水，说他睡的是安稳的，从来没有打过架呀。众人就不信，和刘虎一起啊，就往他的后院走。果真就听到后院里传出了声音了，遂开了大门进了院子，发现里头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那一卷肥猪。也是神奇了，其中一头黑毛肥猪跳了出来，趴在院子的地上，两只前蹄归拢，像是人作揖呀。刘胡见了这等光景，就丢了手中的刀，幡然悔悟，立地成佛。第二日就请来了高僧，把宅子让出来做了佛寺，而且还拿出钱财塑了一尊佛像供奉。人都说是佛祖显灵了，感化了这厮了。 后来呢， 刘白堕见杨献之有些不以为意，赶紧说，大人啊，是奇怪的事情在后头呢。这个寺庙虽然小，可是香火鼎盛啊，不知怎么的，那尊佛像忽然长出白毛来了，眉毛头发都有，连身上都有啊，洛阳人人都来跪拜，都说那是诸佛。 独孤信听得惊奇无比，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呢？ 哎呀，那还有假吗，大人？当时不光是百姓，很多的官人都来了， 尚书左丞卫大人都来看了。不过魏大人当时说呀， 说是佛生珠宝，乃不祥之兆。 杨显之眯起了眼睛，你说的魏大人是魏继景吗？ 正是。 杨显之沉吟着说，魏继景乃博学之士，是我的老友，他若见了，此事定然不假。 是啊。 刘白堕点着头继续说， 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月以后，寺里突然半夜失火，烧得片瓦无存，那尊生毛的佛像也突然没了，接着又有乱军入洛阳，烧杀抢掠。俺们都说，魏大人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呐，说得不错，果真是不祥之兆啊。 后来呢？ 出了这等事，刘胡不久就举家迁走了。不想今日竟然在此地又遇到了。不行，回头啊，我得找他讨安那几吊钱去。 杨炫之揉着太阳穴，刘白多，你既然和这刘虎很熟，此人的秉性如何呀？ 刘白多挠了挠头，一身子蛮力气啊，胆子大，性格暴烈，人嘛还不错，就是嗜酒如命。他媳妇儿就因为受不了这个，跟人跑了。 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大人，那俺的大事你不管呢？ 什么大事啊？杨玄之被他烦得头都大了。 俺刚刚给你说了呀，佛祖流汗呢。 少胡扯了，我哪有闲工夫管什么佛祖流汗， 本官现在都已经是一身臭汗了。好，赶紧忙你的去吧。 哎， 刘白多灰着脸悻悻地走了。赶走了刘白多，杨玄之开始忙正事了。庞天行啊，法昌碎尸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啊？ 彭越摇了摇头， 禀大人，并无异常，乱刀杀死再焚尸。半夜逃了三个人，刀红流之不知去向，法昌变成了碎肉，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奇怪了。杨炫之说着眉头紧锁。彭越说， 大人，你校尉之死，线索颇乱，道品道红二人显然有摆脱不掉的嫌疑。 独孤信解话说，我昨夜回去仔细想了想，倒是讲到了一处我们之前忽视的地方。 大将军请讲。 杨炫之现在苦苦没有线索，听到独孤信这样说，心里十分高兴。 独孤信说， 彭天行最后见到李校尉的时候，李校尉说是去找道品，经过大佛寺向北而去，是不是？ 是。 根据之前道品所说，他那时已经离开东库的房间，前往胡僧院找多罗大师研习佛法了，所以他们二人不可能在东库碰到。 彭越说，那又是为什么呢？ 若是在东库碰到，李校尉定然就在寺北和道品将事情说个清楚，根本不会死在寺南的火堂之中。 有理。 那么问题就来了，李校尉去东库找道品，道品不在，他是如何知道道品去胡僧院，进而前往寺南了呢？ 杨炫之的双目一亮，道红和道品一同住在东库， 李校尉见到的是他，他告知李校尉道品的下落，然后陪同李校尉一起南行，接着为了不给道品带来麻烦，设计欺骗了李校尉到了火堂，点火趁李校尉大醉不醒，将其推入火中。 是，大人。 独孤信点着头， 我也如实想。 相比于道品，道红的嫌疑更大。 彭越说，是啊，可惜他跑了。 独孤信沉吟了一下说，这刘芝和法昌，根据道品所说，他离开胡僧院的时候，刘芝陪他一起离开，刘芝当时说去找法昌，而到下僧院法昌不在，然后陪同道品一直到了洛子渊所在的西库，二人才分开。 那么大将军的意思是， 我猜测有没有可能是昨晚法昌和刘芝有事相约见面，法昌前去胡僧院撞见了道红的所作所为，吓得赶紧跑开。 彭越补充说，但是道红已经发现了他， 为了灭口追杀法昌，借着刘芝从西库出来碰到，遂前去护佑法昌，于是乎三人出了寺院。 彭越补充着。 独孤信摇摇头说，我猜想啊，当时法昌和刘芝并没有想出此， 除四，东南西北皆有大门，为何独独的往西呢？ 彭越大声地说：“哦，晋卫所所在。” 窦固心笑了：“法昌和刘知啊，当时估计是想跑到晋卫所告知我等。” 彭越说：“啊，那然后呢？怎么会出了四呢？” 独孤信长叹了一声说：“ 哎，彭典型啊， 当时禁卫所已经空无一人了，所有的军士都在火塘救火呢。刘知和法昌跑到了禁卫所，发现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后面道红追得又紧，只能跑向距离禁卫所最近的西门，因为那里有守门的军士。” 彭越完全被独孤信的推理征服了，真是醍醐灌顶啊。彭越说：“是刘知和法昌赶到了西门，呼叫那四个军士，军士前来被道红击倒，趁着他们打斗的功夫，刘知和法昌逃出室外，道红追出，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众人连连点头。”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

好。彭越兴奋地站了起来。大人，在下现在就带着刘胡前去那个鬼地方捉拿妖女。 你如此的兴师动众，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大队人马，即便是狐媚也不可能出来啊。 那大人，那如何是好呢？ 当然是投其所好了。刘胡不是说此狐女喜欢半夜三更身着彩衣引诱道路上经过的单身男子吗？ 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就装扮一番，化身个多情郎去会会那个狐媚吧。 杨玄之又摇摇头，晚上定然是需要你独身前往，但必须保证万无一失。若真是个狐媚，你一人恐怕难以胜任，且带去100军士潜伏于密林之中，把守住各个要道交通，晚上引军入瓮，如此才能滴水不漏。 是大人，小人明白了。 去吧，遵命。彭越起身出殿，点起了100军士，呼啦啦出了寺门。杨玄之站在走廊之上昂头看天，他苦笑地说：大将军呐，真是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真是越来越怪，越来越蹊跷了。连狐媚都出来了。 独孤信缓缓地来到了杨玄之的身边，应了一声： 是啊，大人， 这永宁寺想来便是是非之地，这么多年多少悲欢离合皆在此上演呐，这一回恐怕也没这么简单。 杨玄之仰头向天，兀自说：啊，有几日没有见到太阳了。 大人，自我们踏进这洛阳城， 起风了，吹落了枝头的散雪，纷纷扬扬。 杨玄之触景生情，沉声吟诵。他诵的是《诗经·北风》。北风，北风凄凉，雨雪齐飞。会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极之且。 听到这儿，独孤信喝之：北风齐接，雨雪齐飞，会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极之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会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极之且啊。 杨玄之诵完，与独孤信相视大笑。 这是《诗经》中的一首逃亡诗。风雪之中逃亡，哪怕面对像狐狸一样狡猾、像乌鸦一般冷酷的追兵，也怀着一丝希望闯出一线升天的逃亡诗。困境之中 二人吟诵此诗，不由得将之前的失落和颓废直直弃之了。狐狸也罢，鬼怪也罢，太阳总会出来的。我就不信这永宁寺能把我们网罗住。杨玄之背手而立，面色肃然。独孤信抬起头来，狐狸鬼怪之说固然不足信，但是大人无风不起浪是有原因。杨司马，我想出去一趟查一查。嗯，大将军想去找那个晚歌郎孙岩吗？哈，是，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那个狐媚了。我去将其拘来，问清情况，说不定对彭典型有什么帮助呢。嗯，杨玄之想了想，同意了。那就辛苦大将军了，啊，谈何辛苦，只为这几条性命啊。独孤信转脸看了看放在走廊上被麻西盖住的那堆碎石，摇头长叹，带着几个军士提索上马，在苍黄的天幕之下，独孤信疾驰向西而去了。落寞的枝头，一只硕大的黑鸦睁着一双赤红色的眼睛看着独孤信一行远去了，他叫了一声，震动着翅膀飞走了。洛阳城西四里是洛阳大市，自汉以来便是山谷云集之地，虽历经战乱依然规模空前，铺展连绵宛若一座小城。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昔日的繁华富庶之地如今皆像空荡，破败不堪。忽然听得唢呐滴滴答答地响了起来，招魂幡飘动，纸钱扬空，纷纷扬扬，几个壮汉抬着一口薄皮的棺材闷头赶路，后面跟着一对母子抹着眼泪在低声的抽泣。少有人出来观看，便是有几个闲人也是屋子叹息了一声就转身回屋了。乱世之中人死如狗啊，能有个薄皮棺材就已经是不错的归宿了。今日他死，明日说不定就轮到自己了，没有悲哀，只有绝望。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 铃声清脆，一匹高头大马沿着土道缓缓地走过来了，身后跟着一群军士，马上之人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唢呐声戛然而止，吹奏手转身就跑，抬棺材的壮汉扔下了棺材，脚底抹油。只剩下了一对孤儿寡母呆滞而立。马上之人正是独孤信。百姓被乱军欺负怕了，将那些壮汉找回来，我有话要问。 是， 军士呼啸而去了，时候不大，将那几个壮汉扯来推倒在地了。 大人，大人饶命啊，饶命啊。 几个人哭天抢地，如丧考妣。独孤信哭笑不得说，哈哈，我等不杀你不抢你，为何见了就跑啊？怎么连棺材都不要了？壮汉嚎啕着说， 哎呀大人啊，这几年乱军来回如镰刀剃头啊，指不定哪天就丢了脑袋了，见到大人的刀光闪闪，小人们魂都丢了，活人都管不了，谁还管得了什么棺材呢？ 嗯，独孤信挥了挥手，都起来吧，一旁谈话， 是，只要大人不杀俺们，啥都行啊。 嗯，这里是凤中里否？ 正是大人啊，你要摆棺材还是要车呀？棺材现在倒是有，不过都是薄皮狗碰头了，车也没了，兵荒马乱的，没人用得起呀。 嗯，独孤寻下了吗？此处有没有一个叫孙岩的呢？ 啊，什么？大人，您说的是晚歌郎孙岩吗？ 对，就是他。几个壮汉听了这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吱声的。怎么不说话了？一个跛脚的壮汉走了过来，低声说：大人啊，你找他做甚呢？自然是有事问的呀。 和那胡七有关？ 独孤信一愣，嗯，你如何得知？ 那个狗东西啊，半死活一个，除了喂那胡七，谁找他呀？ 你知道他的住处吗？ 知道，大人，你跟我来。 跛脚壮汉扯掉了身上的麻布，对着几个伙伴说： 你们且抬老罗入葬吧，俺乃大人去找那晚歌郎了。 跛脚壮汉在前，独孤信牵着马，引着军士在后，沿着宽阔的土街缓缓而行。两边家家闭门，户户关窗，人影不见一个。跛脚壮汉边走边叹，回头说： 哎呀，十年前这洛阳大师是何等的威风啊，便是夜里也是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啊。天下的奇珍异宝云集这里，虎伤异客，魔奸接踵。可现在，哎呦，这夜里啊，只能听到鬼唱歌的。大人，找我找晚歌郎，莫非他那胡妻又害人性命了吗？ 独孤信点了点头。跛脚壮汉丝毫都不惊讶，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算了算，也死了不少的人了。先前孙岩带回来，俺就说过，你说这天仙一样的女子，怎么就偏偏跟了他一个破楼户呢？定然是有古怪的呀。果不其然，三年之后现了原形了。要说这孙岩也够可怜的，欢欢喜喜到头来一场空，家破人亡。 独孤信低着头走路，听着他唠叨。跛脚壮汉一路鼓噪： 大人，这个事情真不怪孙岩呐，他现在也挺可怜，原先呢还过着安生的日子，自从他那个胡妻奔走，人就变了，让人看着就难过。 他们走了一段路，拐了几条街，来到了一处建筑的前面。 到了，大人。 独孤信抬头观看，见是一座小寺，匾额上写着普善寺。嗯，独孤信奇怪地说，怎么到了寺里来了？ 跛脚壮汉叹息：往日的晚歌郎早削发成了沙门了。都是那个狐媚给害的。大人，若是把他抓住，一定要剥他那一身狐狸皮，可恨可恶。 独孤信也不和他啰嗦，赏了壮汉一吊钱，壮汉欢天喜地地走了。 寺不大， 山门沧桑，吊着狮子白象，门前一左一右立着青石刻旧的两个护法，脚踩小鬼，呲牙咧嘴，怒目金刚。独孤信将马车交给了军士，上了台阶，进了寺门。寺也就前后两进院子，一目了然。大殿前青砖铺地， 一株高大粗劲的银杏盘龙一般的伸展着，已经掉光了叶子了。枝干上系着的信众许愿的布条在随风翻飞。银杏树下盘腿坐着个青衣沙门，光光的脑袋，衣着单薄，手中持着一只木鱼，梆梆的在敲。独孤心双掌合十，打扰师父，请问孙岩是否在此？那沙门头也不抬，置之不理，低头念佛。军师走了过来，哎，你这沙门，大将军跟你说话呢，怎么这么无礼？沙门微微抬起了头，淡然地说，寺里无此人。独孤信看清了这个人的长相，印象非常好。只见他肤色白皙，长脸阔目，鼻梁高挺，年纪约在27、28岁，僧相圆满。独孤信看了看周围，寺里寂静无声，除了这个沙门别无他人，暗地里觉得此人恐怕就是孙岩了。独孤信坐在了他的对面，笑着说，口中念佛，心中不信，敲这个木鱼何用啊？你怎知贫僧的心中不敬呢？眉头带怨，满脸情结，自然是心中不敬。清风白雪，化怨消清，也便是好。你在这儿好，他在外面杀人，你在此念佛，他在外作孽，这便是好吗？沙门闻听此言，噌的一声站了起来，掉头就走，一丝不留人，施主请便。哎，你当真不管你那妻子的死活吗？死又怎样，活又怎样？听了这句话，独孤信已确定此人就是孙岩了。独孤信站起了身，沉声说，昨夜他乱刀杀死永宁寺的僧人，现大军捕他，或许只有你能够救他一命了。沙门的脚步蓦然停下了，手中的木鱼掉在了地上。 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就像重等你弹一曲古筝。 长篇小说《奇兰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朋友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嗨